北京外语广播周明主持。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冬奥英语，我是周敏。在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介绍国际冬季两项联盟 International Biathlon Union， 简称 IBU。 IBU 于1993年7月2号在英国伦敦的希斯罗创立。1993年7月2号 IBU 成立大会正式通过联盟章程，1994年、1996年和1998年的代表大会对该章程进行了修改。国际冬季两项运动联盟是世界上所有国家协会和与两项运动有关的其他组织的联盟。国际冬季两项联盟举办世界锦标赛、世界杯赛。1960年冬季两项被列为奥运会的项目。这个联盟因冬季两项的加入而扩大为国际现代五项和冬季两项联盟，简称 UIPMB。国际冬季两项联盟总部设在奥地利。国际冬季两项联盟现有61个协会会员，正式用语是英语。这个组织的机构有代表大会、执委会、仲裁法庭。代表大会是最高权力机构，每两年召开一次，协会会员均有一票表决权。执委会是行政管理机构，由主席、副主席和五名委员组成。So the International Biathlon Union, IBU, is the international governing body of biathlon. Its headquarters is in Salzburg, Austria. The International Biathlon Union was founded in London on July the 2nd, 1993. This occurred when the National Biathlon Union in London decided to exclude biathlon from the World Federation, UIPMB,which it had been part of since 1953, forcing biathlon to form their own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During the Congress, the new federation elected their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the 57 existing members of the UIPMB were automatically transferred to the IBU. However, the International Olympic Committee, IOC, did not recognize the IBU as an International Olympic Winter Sport Federation until August 1998. In the same year, the Global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Sports Federations declared the IBU as a proper member. 有一种古老的食物吸引着东西方的味蕾，经丝绸之路传入中国，之后传到阿拉伯帝国，大约公元8世纪开始风靡亚洲、欧洲的厨房，它就是面条。人与美味无国界，世界与你零距离。 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